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从速。 妙山河，中横四海，我何鉴光自传一鉴江湖已经在普罗有得卖了，大家可以到普罗网上商店购买，多谢各位。 邓老师，嗱就呢件事本身咧，就要有好多其他嘅线索咧去揾嘅。咁呢位波罗沙朋友咧，佢近年都搞一样嘢嘅。如果掂嘅话咧，都系改写历史啦。就系、是、用水发滴嘅车。 嗯 哼。咁咧就其实就好简单啫，就系将嗰个水咧，即系将佢嗰个入边嗰个能源咧。就變成氫氣，咁跟住咧就將佢變成能量，就推進。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就唔需要用到我哋而家化石原料啦。咁嗰個係氫氣車嚟嘅啊。咁咧就而家 Tesla 都係電動車嘅啫，係嘛？太陽能咁樣嚇咁樣。但如果佢呢樣嘢咧，即係佢做呢個 model 出嚟啦，我唔知道會唔會大量生產啦。咁但係咧呢樣嘢本身咧，如果做到嘅話咧。其實就即係對我哋個能源個需求咧，產生一個好大嘅影響喺度噶嘛。係。咁呢個亦都係一樣嘢啦，就係、是、近年咧，即係譬如拗緊個問題，就係點解？譬如如果有呢樣嘢嘅話咧，即係我哋唔去用咧。 嗯。 咁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話咧，因為呢個觸動到成個世界嗰個政治同經濟嘅幾得嘢㗎。係。譬如你而家你大家全部突然間唔用能源嘅，唔用石油嘅話，咁嗰啲石油商咪個個撲曬街咯，係咪啊？咁如果佢呢、這個即係氫氣車做到嘅話，咁咪啲石油商咪嗰、那個嚇，即係唔掂咯，破產咯， 翻鄉下耕田咯要。 係啊，咁啊，飛碟學會其實好似都探到過呢個問題嘅嘛。 有。梗係有啦，佢即係能源係一個最大嘅課題嚟嘅嚇，因為從飛碟裏面咧嗰個研究咧，佢究竟係用乜嘢方式啊嚟去飛行嘅嗰個因由咧，就是、最重要都係涉及咗呢個叫話能量嘅處理啊，係嗰個情況嚟嘅。咁所以佢呢、這個佢而家佢講呢個理論咧，嗰、那個佢揾緊嗰個咧。如果是證實的時候呢，最重要就是有一個很大的改變的出現，就可能很多整個社會是消化不到的，就是原來可以有一種能源，如果那種能源我們現在地球有那種物質在那裡的，但你有個技術是幫那種是找那種物質，而那種物質將它分解了變成了是能源來的，咁樣就嗰個咧可以解決咗我哋一個叫做危機嘅嗰出嚟嘅嚇。咁呢個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呢種理論咧，同埋佢呢個咁嘅實驗，就算佢成功咗咧，就好多人都唔會未必會即刻一下子咧就幫你去推廣啊。或者係咁樣去運用嘅。 嗱後邊見到個 model 啦，我就即係唔敢講話佢係 係咪得 係咪得啦？咁佢呢度寫明就係用氫氣推進噶嘛。係。咁後邊加幾個樽喺度咁樣搞掂啦。 用水就可以噶啦。 係用水就可以噶啦，咁樣嚇。如果係嘅話咧，就又係歷史要改寫啦嚇。 即係你可能你就用海水，咁然後將佢咧物質分解。咁你都可以變成一種能源，咁啊會接受唔到嘅好多啲商家啊嗰啲嘢，係啊，因為你倒佢米啊嘛， 咁但係咧就佢亦都有佢嗰、那個原理喺度嘅，咁佢而家要用咧就係點樣咧？就要用一啲相當之貴嘅白金啊，作為咧就係佢呢個氫氣嘅一種嘅誘發器啊，咁所以咧個車本身咧就可能就係、是。嗰、那個製造方面係相當之 複雜、 複雜同埋昂貴嘅，即係而家係未大量生產到嘅。 咁但係個問題就嚟啦。譬如咧，而家啊呢個 Tesla 呢個咩啦，Elon Musk 啦，佢得到大量嗰個政府嗰、那個、那個支援噶嘛。 嗯哼。 咁點解即係我哋基於嗰、那個所謂嗰個全球暖化問題咧，反而呢類咁嘅發明咧，就得完全得唔到嗰個政府個資助咧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常識方面嘅問題啦。 係。 但如果我哋去到嗰個即係所謂外星人嗰個問題咧，就有另外一樣嘢咯。就係、是、如果我用到一個引力或者反引力作為一個原料去推進你嘅時候咧，咁、我哋今日就好多嘢都被淘汰噶咯。係啊，咁呢個問題就係唔係因為咁樣而導致到我哋而家嗰個政府，唔係我哋政府，係美國政府，佢要不斷要推遲呢個公佈呢、這個。即係飛碟嘅問題咧，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 呢、這個係我諗係極重要嘅嗰個因由添啦。係啊，嗰個係啊。 所以簡單講咧，就係佢外星文明、飛碟同埋能源嗰個問題咧，就係、是、三者之間其實有關係嘅。而呢個後邊最重要一個能源嘅使用方面咧，即係如果我哋喺嗰個化石能源方面仍有咁強大嘅既得利益嘅話咧，就可能令到呢件事係推進咗啦，即係推遲，不斷推遲咯， 複雜咗， 複雜咗咯嚇。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個物料問題啦，即係佢提到呢、這個、那個飛碟嗰、那個嗰、那個那個物料本身，即係究竟係係咩嚟嘅咧咁樣？咁、咧就傳說咧就係、是、不斷有即係呢個 Roswell 嘅。飛碟的殘骸部分的物料呢是偷運了出來的，是那你最近你們即是你飛到海有沒有接觸過這類似這些人呢，即是聲稱他擁有了這隻飛碟的殘骸的部分的物料、 啊、那除非都給個給個少少你看啦即是裡面阿 Leo 那時即是都有的這些物料，那麼 很多人都有講，還有揾呢啲咁嘅即係飛碟嘅殘骸嘅元素，咁、而且即係有好多就未必一定係需要喺個軍道嗰攞出嚟添嘅，咁啊真假唔講啦，咁但係呢啲物料咧，即係非常之好多人都講話佢擁有，嚟去研究嘅。 嗱、咁個傳説係點嚟咧？就話當其時咧，個 Roswell 個飛碟落咗跌咗落嚟之後咧，就有人第一時間去咗啦，咁、第一時間去咗嘅人咧就記得。上面是怎樣的，我們以前說過就是上面有些紋在這裡嘛，即是物料本身即是 照片都有紋在這裡，那時候 就是說它是刻了一些類似那個 外星紋 金字塔裡面的埃及裡面那些符號在這裡樣、但是什麼符號不知道啦，第二樣就是有人就上次作過出來的、即是作過之後拿了回家就收起了、跟著呢就即係流傳在嗰個美國的一啲人嘅手上啦。咁其中一個咧就係Linda Howe Moulton 咧，呢個好著名嘅去 Linda Moulton Howe 啊，佢係好著名嘅一個飛碟嘅紀錄片嘅拍攝，即係嘅製片人嚟嘅。佢就賣咗俾呢個。去揭露呢個飛碟嘅其中一個嘅著名嘅人物度，咁後邊呢個就應該嗰個照片嚟嘅，咁入邊咧就即係聲稱咧，其實有部分嘢喺地球上面都揾到嘅，咁呢個就係咩咧？就係嗰個bismuth 啊 ，bin 即係有啲，咁呢好奇怪地咧，就係呢個咁嘅元素咧，同我頭先我哋講嘅115嗰只咧，原來咧。佢哋都可以有類似嘅能力，產生喺某種條件之下產生一種嘅引力場嘅效果喺度嘅。咁如果呢個係真嘅話咧，就正即係可以有一個叫做線索咧，就係即係點解呢個115會成為咗佢哋認為係呢個飛碟嘅其中一個推進嘅原料嘅原因嚟咯。因為呢個涉及到個引力場嗰個問題。咁簡單嚟講咧，就係佢而家呢個咁嘅飛碟啊，無論飛碟啦，或者呢個原料嘅問題咧，仲喺度繼續係糾纏緊嘅。而嗰、那個即係發展嘅方向咧，就係、是、其中一部分要睇嗰個物理學嗰個發展可唔可以印證到 即係呢個講法有一定的可能性喺度。 咁我哋一直咧向東方飛碟學成日都有提及一個中國嘅飛碟學專家阿林清泉啊。林清泉先生咧，咁佢本身係一個物理學家嚟嘅。咁佢亦都咧，即係都曾經咧，都喺蘭州嗰度咧，就用意念呼喚外星人，都有做過好多啲研究，一啲實體嘅研究。咁嗰啲唔講咧，咁我諗即係有好多聽眾朋友都識，都認識呢一位科學家嘅。咁但係我覺得佢有一個理論咧，就係咧牽涉咧今次咧阿台長咧，你即係好細緻咧，就講緊嗰個叫做係依啲元素裡面咧，就係可能牽涉到我哋嘅未來科技嘅。咁佢林清泉咧嗰時佢，我覺得佢有一本書啊，好非常之出色嘅。咁佢咧就用物理學咧。嚟去嘗試咧，去講俾大家聽。即係如果從物理學嗰個角度咧，佢揾到一個方向。咁、個方向咧，咁佢自己咧都將佢定名咗咧，就做陰性嘅物理學嚟嘅。咁佢話咧，即係我哋了解嘅嗰、物理學咧，裡面嗰度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都係用一個叫元素嚟去做一個叫基嗰、個基礎嚟嘅。但係就以佢嘅嗰個研究咧，佢有個理解啊，就係話。在呢啲元素咧，去到某一啲數值位嘅嗰個階段咧，呢啲元素係用一個叫陰性嘅物理學裡面嚟講咧，佢裡面咧嗰個叫物質嘅元素裡面有一個叫虛子，咁啊存在喺度嚟。咁個虛子嘅作用咧，就即係我諗喺科學家嚟講咧，就相當之複雜。但如果你用易經過嚟去講咧，或者係嗰啲叫做道家裡面所提及咧，就話。陽中是有陰的，陰中是有陽的，陽性的物質它是可以有個辦法轉了做一個陰性的物質來的。這個變化呢就裡面就牽涉到很多問題了。而它呢、就是、作為一個物理學的、就是、學者，它也是用一個名字叫虛子這件事來去解釋這種的物理學的未曾引證的現象。但同時呢，因為它是在七十年代的初期嗰陣時，佢就係一個叫死，即係凍死咗個狀態咧，就去咗嗰、那個我諗係香巴拉嘅嗰啲地方嘅，就見到好多飛碟嘅。咁我諗佢咧就係即係都係用一個叫佢實體係有個咁嘅經歷，同埋見過好多飛碟，同埋入過啲飛碟嘅嗰個地方。 好似話佢上過去噶嘛？ 佢上過去，佢咪蘭州嗰個死八十年代嗰時。 佢寫一本書，佢上過去飛碟度噶嘛？係，佢上過飛碟同而家我哋。今次講緊形容個飛碟嘅內部有冇唔同咧？ 有個分別嘅，因為佢嗰個分別最關鍵咧，即係簡單嚟講咧，就係佢會睇到裡面嘅內部嘅結構。就唔 簡單講先，佢嗱，我哋今日講得好簡單啫嘛，係幾樣嘢啫嘛。咁佢見到係咪好複雜定係簡單先？ 佢可以講話唔係複雜簡單嘅問題。你形容嘅時候咧，係。語言是難以全部講曬嘅，佢做一個簡單舉例，因為我問得嗰時我問得好準確啊，因為佢都話啊，你咁嘅問啊問得好好，就係、是、我就問你喺個飛碟裡面嗰度咧，你可唔可以講即係講俾我聽咧？佢哋嘅嗰個駕駛嘅嗰個儀器，究竟係點樣嘅嚇、其他啲嘢唔問啊，就係淨係嗰個駕駛嘅儀器。咁佢話你問你嗰度咧有個基礎喺度嚇，有個物理學基礎。即全部分曬啲細節咧嚟講，咁佢咧就嘗試講俾佢聽咧，就話佢哋嘅嗰個操縱儀咧，你見到咧係喺個外星人嗰度咧個手部嗰度咧，佢如果佢要愛嗰個操縱儀嗰時候，那個操縱儀咧就會喺佢個中間會出現咗，係先係光化，然後就凝聚變咗質化，佢一個圓形嘅操縱器嚟嘅。 咁但係咧，佢好似個波咁樣。 係啊，都好似我哋練太極嗰啲咁樣嘅。咁佢話咧，咁佢咧就用完嗰時候咧，你會睇到咧嗰個物件咧可以光化咗佢嘅，嚇咁啊唔見咗嘅。咁佢咁講完之後咧，咁佢都好謹慎。佢話嗱，我而家講緊嘅嗰個咧，就係我嘅理解，我眼見嘅嗰個階段嗰、那個層面啊，即係嗰個維度咧裡面咧，形容翻俾你聽嘅。但係實體嘅嗰個嚟咧。佢都講未講盡，因為佢仲有啲 detail 嘅細節喺度嚟講咧，佢自己未曾分清楚，分得好細緻清楚，而佢自己嘅嗰個理念啊，因為佢係一個物理學家嘅理念咧，佢覺得咧佢唔引證嗰時候咧，佢唔敢即刻將佢 講講出嚟，一講出嚟就變實咁啊。咁、 嗯、 啊，所以咧，佢喺呢一個階段裏面嚟講咧，係啊，就你將佢套入咗好多西方嘅嗰啲飛碟學或者有啲經歷嘅第四類接觸嘅嗰啲人咧，嗰、那個經歷咧有唔少係不謀而合。但係不謀而合喺十年嗰時咧，佢冇佢講得咁清楚。 嗯， 嚇、啊。因為他不是一個學者嘛，係、嗯、好多人都不是一個學者。啊、林清泉咧，咁佢了解呢樣嘢噶嘛，咁、 嗯、 啊，所以從呢個咧，你可以睇到佢有一種，當你研究嗰時候咧，你具備一個基礎咧，你就會睇到咧，佢裡面咧好多 information 咧，揾到佢邊啲係真，邊啲係假嘅。咁啊，呢位先生咧，佢裡面咧，其實我講俾大家聽咧，基本上七成是真的。 哦，你都開始信係嘛？ 唔係我佢不嬲，佢講嘅嗰樣嘢咧，你知道咧，佢其實好聰明。 嗯， 因為咧佢講嗰時候咧，佢用一個好巧妙嘅方法咧，就將佢過濾。 嗯， 啊，咁啊呢個方法咧，我哋又好多時咧，即係寫嘢或者講嘢嗰時候都會用一個方式嚟、 嗯、 過濾咗佢一啲關鍵嘅形容或者字眼咧，特尤其是係字眼啊，就唔好掂佢。 嗯。 而他用另一個方式來去講出來，如果你是同道中人，你就 收兵了，你就明白了， 你就明白 了、啊啊啊、我自己奇怪的一件事就是為什麼飛碟會有槍、啊 嗯、 即是有槍口、啊、 槍口 我就不太明白為什麼會這樣用、啊、但這件事不重要、啊、結尾是什麼呢？他提了一件事很有趣、 嗯、 就、那個飛碟找出來在哪個背景哪個地方找出來、 嗯， 他說其實一次考古的、發掘、 嗯、 哼，這個呢就、涉及到剛才我們說的、就是所謂這個是不是外星或者地球這件事啦，是那呢可能那隻飛碟本身呢就已經停留在地球很久，是即不是說好像現在 Roswell 見到那隻就是他有個幾個外星人去揸個飛碟落嚟咧，就撞咗，就跟住咧就揸揾到。 嗯哼， 而個飛碟咧，真係可能係失事啦。 嗯哼， 或者係以前探訪個地球嘅人咧。 嗯哼， 佢留低咗落嚟。 係留低咗一段時間㗎啦。 留咗好長好長嘅時間。 嗯， 咁咧就喺某一個時空俾人類發現。 嗯哼， 咁呢個咧就跟住咧發現嘅人覺得呢個唔可能係地球做到嘅嘢嚟嘅，就搬咗另外一個地方。咁、 嗯、 我覺得呢個就解釋到而家嗰個政治上嘅動態點樣啦。係，因為一樣嘢好奇怪嘅就係、是，如果假如你講到話，譬如話你講到係阿森豪威爾總統佢同啲外星人簽咗條約，或者係個、世界嗰個政治個形態唔係咁樣嘅。 嗯哼， 因為大家知道就係你喺地球爭啲咩嘢，其實個意義唔係好大嘅。 嗯， 就係你如果係可以巴結到或者聯繫到啲外星人， 係 咁其實地球嘅嘢你未必即係咁重要。 嗯， 但係如果你話呢個係一個考古嘅發現啦， 嗯， 即係講緊好似拍戲咁樣啦，突然間去到一個沙漠入邊，你揾到一隻即係飛碟，咁你跟住 原來萬年古蹟嚟嘅， 係萬年古蹟嚟嘅。 嗯， 咁你有條件可以將呢樣嘢唔公布啊？ 係， 因為你唔敢肯定就係、是嗯、個飛碟嗰個主人或者佢嗰個識得用嘅飛碟嘅人仲喺度。 嗯， 咁你可以慢慢拎翻去研究，即係跟住諗下點樣啦。 嗯， 咁我覺得呢個解釋就反而係即係對而家個政治現狀嚟講最合理嘅。 嗯，係即係好若干年嘅之前都已經有外星人嚟咗個地球嘅，因為依個喺七十年代已經發揚光大嘅，已經係不斷喺度。 呢個咁嘅講法咧，反而就我覺得係最接近我哋而家嗰個地球上面個政治嘅動態點樣， 係、嗯、 嘛？即係佢唔係講緊啊，我聯絡到外星人，我哋跟住點簽咗點樣條約，係嘛？佢哋而家睇住我哋，我哋唔出聲或者咩？ 嗯， 但係咧就係我哋發現咗嗰個。 系 嗰個線索喺度啦，我哋肯定有，肯定有呢樣嘢，但系我哋可以有條件唔講住。 嗯， 咁另外就譬如一睇呢個天空見到啲，咁我哋暫時都可以唔講住，因為我哋淨係見到個現象啫嘛，我哋冇 有同佢又冇同你接觸， 係冇同你溝通過啊嘛。係 啊係啊，係咁飛過嘅啫嘛。 咁我覺得呢個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就最合理嘅。 嗯 嚇，如果係呢個嘅話咧，咁亦都可以有另外推論點樣咧？ 就是人的進化演化過程呢、 嗯、 不是好像達爾文講的那種的，是 它 是經過有一些的、干擾，一些的介入、 嗯、 即所謂 intervention， 這個介入就是不是地球本身的、 嗯、 甚至地球的生命本身都不是一種即是直接的一個這樣的現象的，是它是由於有一些外部的因素介入了， 干预了它的成长， 就令到它出现了这种东西、 嗯、这个就是等同于现在我们都常说你去马骝山你不要给东西吃，就给一些马骝吃、嗯啊、你给薯片它吃、嗯、那它惯了吃薯片那它不会就会变了、就是、反常了、嗯、就是不是野生动物来的、啊 啊、又或者你另外一方面如果聰明丸就給聰明丸去吃啦，咁你食得咁上下嘅時候咧，你講緊即係幾廿萬年之後咧，咁佢咪變咗人咧咁樣？你可以有呢種咁嘅介入喺度噶嘛？ 你而家你睇到啲寵物都全部都好多都已經有人，即、就、係、是、有人性嘅習慣啦，都有呢啲情況出嚟，但係一種干預嚟嘅。 係啊，咁呢個就係、是如果係咁嘅話咧，就都係改寫人嗰個對自己歷史嘅理解啦。 嗯 哼，即係我哋嘅歷史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樣嘅。 歷史最主要咧就唔就冇呢個咁嘅環節喺度。 嗯， 神話就有啦。 嗯， 神話裏面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嘅傳說。 嗯， 就放咗喺度嚟嘅。 人嘅知識。人的發展不是人自己想出來的， 是一些神的恩賜， 河道洛書都這樣來啦， 是啊， 即有很多這些情況是一種干預的、文化的、那個、可能他那個不是叫干預，他給你快點 推動你快點想去一個他想我們人類去到的那個這樣的層面、那個知識的層面或者科技的層面這樣、咁樣就呢個咧，就即係咧，即係如果你用一個角度嚟講，嗰、那個係一個干預嘅嘢嚇。咁、啊，研究飛雕學嘅都係講，因為有好多好多我哋地球文明係曾經係受過呢啲咁嘅事件咧，嚟去變成咗我哋而家呢個狀態嘅。 咁所以你去研究嗰個人類歷史嘅時候，你就用咗另外一個新嘅睇法咯。 係。 咁呢個干預係以往做得嘅，咁到期到咩時間佢哋又再干預過咧？ 係呢個最大問題啦，因為阿台長你講嗰個咧，同埋今日開呢個題咧，即係就前面最關鍵咧，我諗係而家最重要嘅就係話，由一個叫做係上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後嘅出現嘅呢啲飛碟嘅事件，而家咧就越嚟越揾到啲確實嘅證據。是一個叫實體的證據出來的時候，即是說這個時候就我們可以說出來，我們現在即有很多很多我們人地球的發展，包括我們現在的經濟啊、或者全球的那個怎樣大家怎樣溝通、原來是有其他的族群在干預的、那你說是不是很複雜啊、咁啊，依個咧就即係最關鍵嗰個因素嚟嘅。咁啊，呢位先生咧，即係佢嗰個研究嗰、那個飛碟咧，佢得到嗰啲消息咧，而佢傳咗出嚟咧，其實大家都係喺度都除咗講嗰啲飛碟咧，究竟咧佢嘅構造點樣之外咧，佢睇即係關鍵都係講到係佢會同我哋而家嘅地球成個文化嘅發展啊係好有。干預性喺度嚟嘅，依係一個最關鍵嘅嗰、那個我哋嘅嗰個即係講法嚟嘅。 係啊，但係嗱，我哋嘅時間咧，即係我哋講緊幾十年已經好長啊嘛。但可能對啲外星人嚟講個時間好短嘅嘛。可能講緊即係幾廿萬年都係一個好瞬間嘅嘢嚟嘅嘛。咁所以呢個干預咧就唔好用我哋自己地球人嗰、那個那個角度去睇啦嚇。咁、但係當個地球咧發生好大件事嘅時候咧，咁我諗佢哋會出現嘅嚇。咁而且咧，而家喺2020年或者2021年嘅時候咧，那個地球咧係可能好大件事嘅嚇。咁、所以咧呢、這個外星人嘅露面啊，同埋干預咧。就可以期待咧喺短期之內發生啊！ 咁、我問啊，你希望咧係有定冇啊？ 我希望有嘅， 係 因為有了之後你對生命、啊、或者所有東西的看法都不同了、 嗯 啊、譬如說、人的壽命是不是那麼短、啊 嗯 啊、人所謂死亡、就是不是我們理解那種、 嗯 就是、這樣的生理現象、啊 嗯 啊人的本質是什麼、啊、譬如說我們那個意識和我們的物質身體之間的關係、 嗯 啊、這些東西我相信如果即是、有外星文明或者有外星人的話、 嗯、 就我們的理解完全不同了、 啊啊啊、尤其是現在我覺得是去到一個時刻那、 嗯、 時刻情願有外星人好過沒有有一個干預一下地球、啊、樣樣 但是外星人未必是善良的 嘛是 啊, 啊那也好過現在你猜個地球人有多少地球人是善良 啊, 啊, 啊, 啊, 啊这個是一個最大的問題的有因為現在基本上是面對一個叫做文化爆煲的時期、啊、人和人之間的那種溝通、嗯啊、那種發展就越來越不融洽、 嗯 啊、會出現一個大的危機、 嗯 啊、這些的時刻其實大家都想等如果以前呢就望天打救、 嗯、 現在新的就是看看有沒有好的外星人來幫忙 好了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